Exercises. 二，模仿例子，提问并回答。 Two, ask questions and answer them following the example. 一，大卫为什么没来上课？ 因为他生病了，所以没来上课。 二，你为什么迟到了？ 因为我起晚了，所以迟到了。 三，你为什么不去逛街？ 因为我要洗衣服，所以不去逛街。四，他为什么不睡觉？ 因为他要看足球比赛，所以不睡觉。 五，你为什么没买那条领带？ 因为我不喜欢那条领带的颜色，所以没买。